飯食，唔聽網台你就聽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陳建文。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大家見到咧，就我哋啲臘腸啦，即係尤其是咧，我哋呢個潤腸咧，係我覺得係全香港最好食嘅，特盾派香。呢啲臘腸完全係香港製造，係不含防腐劑嘅。喺街度賣嗰啲臘腸咧，你見到佢掛咗喺度幾個月嗰啲咧，都冇事咧，梗係有好多防腐劑喺入邊啦。我哋呢啲咧係要選住嘅。咁嗰個黃牌臘腸同鮮肉臘腸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佢少 10% 肥肉，個瘦肉咧多 10% 嘅，但有啲人咧中意個臘腸咧係食肥少少嘅。 人民超市推出三日快閃優惠，留意以下日子，大廚系列四款臘腸買二送一，11月2至4日人民超市大埔店，11月9至11日人民超市灣仔店，11月16至18日人民超市荔枝角店。大廚系列四款臘腸買二送一。全线大厨系列养生汤都是买二送一，还有更多精选货品，包括猫山王榴莲肉、李潮韩牛人参汤、恒河咖喱屋黄金咖喱鸡、一口咖喱猪，都以超优惠价发售。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即系终于见到阿土伯啦。嗱，阿土伯咧就阔别咗两个礼拜啦， 两个礼拜噶啦， 系啊，两个礼拜啫， 两个礼拜啦， 系咩？ 两个礼拜啦， okay， 即系 我都唔记得了。 你虽然你冇去咩地方系嘛，但系就系啦。 因为我个脑谂住喺城寨出现都算噶嘛，系咪？ 咁你好大镬，即系如果你 咁大军阀嗰啲听众咪好大镬、 因为我哋嗱、我哋忍忍不发住啦，我哋12月之后咧就会加长噶嘛，系嘛？咁我惊你系顶唔顺， 我顶唔顺，我多数 唔系咯，但系 12月又加长， 我都要 cut 做咩要加长？ 其实我发觉咧，平均 Y 云嚟讲咧，都系一个礼拜做一次嘅啫。 系啊， 两边加埋啊嘛，系嘛，最多系做六次， 因为你大把嘢捞啊嘛，系咪？ 唉，真系大镬，真系。 咁所以就冇办法啦。嗱，咁啊，今日就阿龙咧未到，咁啊，即系我哋揾阿云图啦。 我唔系嚟做节目噶，我嚟做证人噶今日。 喂，系， 我做证人就因为 阿柳 Sir， 因为阿土伯系我嘅客嚟噶。 系你两年， 我证明佢喺好关键嘅时候买咗汇丰。 O K， 即系 因为我系证人。喂，你唔介意我透露客户资料啊嘛？ Okay， 因为佢头先同我讲，因为本来我走噶啦，陶总，佢又话喂，我话突然间琴晚特朗普同埋习近平倾电话，咁佢就同我讲，佢一早就知啦咁样。 我唔系一早知，我话全香港嘅评论员 ，OK， 你应该咁讲，我话全香港嘅评论员咧系冇我系睇呢一个所谓嘅贸易战咧系睇得咁清楚同埋咁准确嘅 ，OK， 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是反共斗士嘛， 我都是 including me， OK。 不过我在经济的问题上面呢，我就有少少清醒的人。嗱，我得两个人生的经验而已，是最近的。一，我有间 vacation house 在 Orlando， 隔离就 Walmart。我扫过很多货， 是不是 有80%的东 西都是中国货 ，Made in China。 咁呢个正常啦 ，OK。贸易战对边个好处？ 你对上一次边几时去啊？ 上今年4-5月咁上下咯。OK， 第二个人生经验就系、是，喂，学你话斋，我之前买咗一轮汇丰噶嘛，我由70几蚊搭到落去，喂，大佬我都肉痛啦，系嘛？你唔好以为我嗰次喺城寨饮醉咗酒啊，我话嗰啲唔系钱嚟噶，即系几多 stakeholder 喺个过程里边啊？ 咁系啊。 喂，嗰啲又要焗，喂，唔好再理咯噃，咁样。我话我呢两个人生经验咧， 我头先讲呢番说话咧，我同 Edmund 讲过，有一日佢因为我病咗，佢走嚟我屋企开会。我话我嘅判断就系我呢两个人生嘅经验，再加我一啲即系以前学嘅经济嘅分析。 咁嘅即系特朗普同阿习近平倾电，即系专登喺大军阀今晚做之前倾电话嘅。 我唔知， 你唔知 ，OK？ 我唔知。其实我系唔知噶， 你唔知。 我头先系早到听你讲，我先知呢段。 但你早几日买汇丰系我知噶嘛？ 吓、啊，你单新闻你啱啱先知啊？喂，其实 我系星期五已经嗌买汇丰，不过阿云图就话话肚唔好啦， 等业绩公布埋先啦。 到落去60，咁我话差唔多啦。咁佢话诶唔使急啦， 等埋业绩啊。 诶，我有一时又唔记得坚持。我就话你等我公布业绩，大家醒啦，大佬。 你几忙得噶，大佬？买贵两蚊啫，好闲咧。 系买贵两蚊算啦，系大佬。咁你起码沟淡佢啦，大佬。我七啊几嘅大哥。 咁而家你到咗价咯，而家 差唔多啦，差唔多。 夜晚到咗价啦，已 经。大佬，我入到几多次钱啊，大哥我。 唔怕啦，唔怕啦，唔怕啦。买汇丰系唔怕嘅。OK。 好啦，唔系咁啊 ，update 咗少少先。咁啊，即系其实系琴日咧，咁啊，阿 Donald Trump 咧就打电话俾阿习近平。 好似话习近平打俾 Donald Trump 系嘛？ 唔系， 应要求啊，应要求。 O K， 系啦，即系总之个主动方面咧，就系阿 Donald Trump 啦。咁其实咧就原来话系半年冇打咯，冇半年冇倾电话。 系啊，咁其实老友咯。 两个礼拜之前咧，咁就呢一个白宫经济顾问Larry Kudlow 咧就发牢骚，就系话啦，佢哋想打长期战，而家连电话都唔听，吓好 Q 串咁样样。咁啊就突然间听翻起电话，就肯 pick 翻个电话。咁即系嗱呢一个我同阿上个礼拜咧，我同阿云图咧都倾过啦。咁啊云图咧，即系我要做个证人啦。佢有两年钟系咪？第一。就系咧，你系估呢一个四中全会咧，就喺呢一个11月后， 即系 咁啊，就喺呢一个 中 期选举之后先至会开。咁啊，因为好唔掂啊，即系有好多嘢咧都系倾唔掂啊。因为你见到上次咧呢个习近平咧南下咧，连一篇讲话似样嘅讲话都讲唔到啦。咁啊，即系其实可能佢自己本身即系有好多讲法啦，即系因为权斗啊，跟住又或者系有啲嘢好多冇定案啊咁样样啦。 系国进民退问题， 系国进民退啦。 咁啊，锡翻啲民企 系啦。咁啊，习近平咧就琴日咧就主持咗一个叫做系即系即系民营企业嗰啲咩大会啦， 李宏燕啊，系啦，马化腾嗰啲咯， 咁啊又派定心丸咯，咁就同你讲吓，即系根本就冇国进民退嘅，系咪？ 冇错。 咁即系呢个民营企业咧，咁只会咧系越做越大，越做越犀利，越做越多空间嘅啫。咁啊，但同时间咧，佢都讲翻啦，公有制咧其实都好重要嘅，有历史因素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啊，但系就你见到其实佢即系国进民退，其实好难。即系其实再大踏步搞落去嘅，其实系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喺即系嗱，云图第二样嘢仲咧就系话啦，咁啊，中国会让步做改革嘅，咁啊，呢个都系嘅嗱，因为咧就呢、這、一个Wall Street Journal 咧，咁就收到方就话咧。我哋之前成日讲啊，嗰个让步清单啊，又有进一步咯，其实系啊，咁而家系去到咧五分之四啦，因为之前即系对上一次黄秀文去美国咧就 是、 三分之二，咁而家去到五分之四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今次即系两方面系倾得掂，一定倾得掂，但系即系其实而家好明显就系其实而家 Donald Trump 再拗多好多嘢啦， 唔系，但系你应该咁样判断嘅。即 系 你又将放低你嗰啲主观期望啊，因为点解咧？大家最大嘅问题咧，将自己嘅主观期望咧系代替咗客观嘅分析。 嗯， 你嘅deal系点样？唔系你自己点样去 interpret 嗰个究竟你让几多同埋攞几多？ 嗯， 应该睇最后出嚟嘅效果系对边个系有利嘅，可能有部分系对双方都有利嘅。 嗯。 可能你话喺知识产权嘅问题上面解决到个问题，对 美国有着数， 对美国有着数，但系可能亦都系长远嚟讲，对于你嗰个知识产权嘅保护之下，你激发咗你自己嘅人 去 更加有动力去研发，唔需要抄人嘅。喂，咁你呢啲数唔系咁计噶嘛？正如你头先嘅讲法咁。咁你 business insider， 我啱啱开 US China trade war， 因为我已经变咗 keywords 噶啦。每个礼拜五，佢就话 Donald Trump back down 啦 ，back down 喎佢话。咁究竟边个系？呢条数唔好咁计啊！你氹自己开心，你可以咁计。喺度中国今次 跪低咗， 见到美国佬跪咗喺度啦。 唔系你，我哋呢个台一定咁讲噶。屌喂，咁我系喎， 好，我 remind 大家， 好明 咁样嘅 angle 同埋咁嘅 perspective 去睇个问题， 你真系好中肯噶， 好啦， 咁多 我唔系中，我唔系中肯唔中肯嘅问题，而系我帮大家去思考个问题啊，点解汇丰 okay. 去到六十嘅时候我要警觉要买就咁解呀大佬。屌、okay. 我唔系做蠢节目我都唔系认叻。 得得得。 我唔系次次都系咁。但系即系你要不断 remind 自己当你好快好 rush 去 make 一个 judgment 嘅时候、嗯、喂其实你系咪有太快咗头㗎。 嗯 是不是因为我有很多感情和主观的因素即是加诸在那里而代替了即是现实世界客观分析的、嗯、这个是其一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我讲过的我不是要认死认屁我没有需要做这件事陶光仁今时今日。 嗯、 任何看过 Donald Trump 过去怎样 negotiate 的人都知道。 是惯了。 这条友第一是信不过他一时一样、 嗯、 他先开大个头跟着就收尾。你就会觉得劲咯， 赢咗。 嗱，而家你继续俾人耍紧啊！你以为佢真系赢咗啊？佢为咗投票之前，因为已经系焗咗啲民意去反共，但系亦都有啲民意就觉得喂你癫个头，佢想立埋嗰啲嘛。 咁话呢个关 我系佢，我都咁做啦。 关于选举工程问题，咁啊，再 成个选举工程嚟噶嘛？ 习近平好俾面喎， 唔系俾面。 我即系估唔到佢原来佢喺选举前，我以为佢选举后，但系因为个铺系太差， 冇错， 对共和党太差。喂，佢大佬佢真系俾人 impeachment 噶啦，咁搞法， 佢唔输得两个，唔输得噶，唔输晒参众两院唔可以输晒嘅。 嗱，参议院输嘅机会系好低。嗱，第一，你涉及到。共和党要连任的议席开放得六席， 嗯， 佢有已经有四十八唔使选，如果冇记错吓，咁即系话你除非六席你里边你输晒嘅啫噃，仲有民主党嗰边有廿几席系要再连任再选嘅， 冇错， 喂，嗰啲要赢晒，跟住喺嗰边再赢四五席，所以 Senate 你唔使谂啦，共和党一定系会继续占多数嘅，即系我估计就系， 嗯， 但系 Congress 有危险。但你唔可以輸得咁緊要嘛，大佬！如果你今次唔 make 呢個deal，去立翻嗰隔離嗰邊嗰啲人，喂，你真係兩個輸曬，咁你點搞啊？ 俾人彈下咯！ 喂，你夠票彈下噶咯，差唔多。 係啊， 雖然好似三分二， 雖然佢有個大法官保護佢而家。 嗯， 係咯。所以就咁樣， 都唔緊要啦。即係其他嘅評論員係嘛？ 點講冇關係， 唔係同我講嘅嘢係冇關係嘅。我亦都唔會因為喺呢個問題上面即係上頭，亦都覺得自己係永遠都係估中嘅人嚟嘅。但个问题就是即系 remind 大家，就唔好将自己嘅主观期望加诸喺一个咁纷纭复杂嘅世界里面嘅政治同埋经济嘅分析啦。 唔系咁可以，唔系到最后会，最后会知道嘅。因为到最后签嗰份清单出嚟，嗱，今个月月尾就签噶啦。 唔系，咁佢一定有好多人 agree 嘅。 咁唔系嗰个 agree， 因为我哋其实大部分知道咗噶啦，因为嗰啲咩《泰晤士报》啊讲晒出嚟， 唔系 大咗边三分二噶啦。 我觉得咁系 both 都会 claim victory 嘅。 嗯。 因为点解大家好落台啊嘛？ 咁系， 系咪？ 所以 所以我有怀疑嘅。我另外一个阴谋嘅分析咧，我冇证据啊吓。其实大家都系沽空嘅，屌， 梗系啦。喂，唔系肯定咗， 肯定咗， 肯定咗沽空。因为救市嗰日咧落嚟啊，集低落嚟，港珠澳大桥落嚟嗰阵时咧，港股系夹上去26,200嗰日咧，系阿爷沽空嘅。 OK， 好肯定。喂，我亦都调翻转头，即再透露某啲客户嘅秘密啦。即当日。啊！你要买汇丰嗰日咧，全部都系中字头沽俾你嘅 啲、okay. 股票，咁所以好肯定系沽空嘅。阿爷系结算嗰日系沽空紧嘅。 嗯，所以你 remind 我叫我冇搞， 唔系我唔系冇乱嚟，我系惊噶，因为当日系危险啊，因为港股结算嗰日，如果怼穿24,500，人民币穿7，跟住好多人喺股票市场做股票期权嘅接咗货，31号就要奋身打靶，因为冇钱俾咁，你要打靶啦。咁、个市咪推多1,000点落去咯，咪推到23,500。 因为嗱，你就算睇翻香港股市咧，虽然我冇个楼，即系日日喺度及住嘅市，睇咁多嘅股票嗰个经验咧、但系你有冇发觉由30,000点达到落去24,000呢个历程咧，连我都开始惊。嗱，我唔系买好多，OK， 但系我系开始惊，喂，屌，咁大镬，大佬！我真系我，因为我有摆落去我嗰个 AA stock 咧、个 Excel 最衰而家电话先进啦。 喂，大佬，我一开 就唔记得几多万。 哇，好惊我好吓人。嗰个谂紧咁，喂，会唔会嗱？我喂氹自己开心啊！我都系主观期望嚟嘅。喂，会唔会啲友谂住即系个资产价格太高， 执低佢先入货，大哥。 咁而家论证咗系咯， 唔系我系乱估嘅咋，因为我冇证据嘛。你话日都睇住啲嘢， 而家论证咗系 出出入入啫。我唔知边个出出入入噶嘛，大佬。论 证咗系咯，咁因为你汇丰业绩系冇问题啊嘛，大佬啊，最惨就系呢样 嘢。咁但我唔止汇丰嘛，仲其他嘢啊嘛，嗰啲输到阿妈都唔认得 嗰啲，嗰啲小事啊，冇得救啊嗰啲。嗰啲喺度贴喺上嗰度墙纸得噶。 喂，曹总，你想讲边个啊？中期选举系咪继续？New Yorker 你睇緊？ 我唔係，我睇翻其實嗱，如果你要睇嗰啲鋪嗰啲咧，不嬲其實我都會睇呢一個 Real Clear Politics 嘅。咁其實佢自己本身即係你可以睇翻啦，呢、這個畫面咧，其實係即係大家都係睇下嘅，其實係。咁啊，剩翻幾日剩嘅啫。咁啊，而家可以怎睇下啦？即係目測啦，究竟係藍多定係紅多啦？ 哇，藍多 咁、啊、就紅啊，代表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 Republican 啦。咁即係其實你見到其實都離紅離辣㗎，其實都係就算係紅嘅咧。咁其實贏嘅即係 Ted Cruz 啊，即係譬如呢啲 Harley 啊，呢啲其實都係贏一個 margin 嘅啫，其實係。咁啊 係咪右手邊嗰啲係㗎 ？Result 嚟㗎 ？Spread 咯， 係啊。哦 ，Spread 嗰度係嘅。 係啊，已經係啦。 咁 Results 咧 ？Results 你咪就係呢個細數咯。係啊，嗱，你譬如呢個 Sam 同埋係 呢個 Tie 咁啊，呢個太細睇唔到啊 ，sorry。 係咯係咯係咯， 你可以咁樣放大少少嘅咁樣樣。咁啊，即係其實呢個 Will Clear Politics 咧，其實就都好全面嘅，咁 呢個係 Congress 定係 Senate 先？ 睇翻啦，呢個係就算 Senate 都係咁樣樣。咁 你數唔數到 House 嘅？ 你數唔數到四五票就得噶咯噃，大佬。 嗯， 三四個紅就搞掂噶咯噃。 嚇，咁呢個又係 House 噶啦。 哇，大佬！ 咁啊，怎係咁以數落去啦？ 嗰六席啦，係啦，就係嗰六席啦，係嘛？六七席啦。 咁啊，其實都即係呢個安全少少，咁但係就好 marginal 啦，即係就算係嘅話， 哇！呢個全部藍嘅喎，大佬。 其實一個禮拜嘅啫，其實係一個禮拜嘅事嘅啫。咁你而家去到即係我諗點解要揾翻，即係你要打翻中國牌啦？咁今次其實好明顯，習近平肯聽個電話，其實係益咗特朗普嘅。其實係因為其實如果佢覺得即係呢一個民主黨可以翻盤嘅話咧，咁佢就坐享其成啦，係咪？當然係可以咁樣啦。咁但係呢一個佢突然間佢肯接呢個電話，而且即係其實俾一個利好嘅消息你啊。咁但係即係各取所需啦。因為習近平下個禮拜又開一個進博會啊嘛，進口博覽會啊嘛。咁開呢個進博會咧，咁就佢就喺度話啦，你咁多人唔俾面你嚇，啲發達國家全部都唔嚟，咁算啦，我都支持你啦。只不過我都係唔派人嚟㗎啦，我係支持我啲即係美國企業咧嚟參展嘅啫。但係參展其實呢啲一定支持，點解？因為我嚟參展呢、這個叫進口博覽會啊嘛，你係去。即係展銷你自己嘅 product， 然之後 sell 俾大陸佬係嘛？而嗰啲全部都係政府嘅商，即係政府去採購嚟嘅，其實係。咁所以呢個梗係支持嘅，但係問題佢始終都係唔會咩。咁但係嗱 ，anyway 點樣都好啦。咁其實即係我覺得你中國同埋美國兩方面咧，都各有即係內政嘅問題。如果你話講即係呢一個即係你講即係 Donald Trump 嘅問題啦，其實佢自己本身你喺呢兩個禮拜出超都出得好密， 係啦，搞多事啊， 咁佢又搞呢一個移民嘅問題啦， 又雙飛 係啦 ，birthright 嘅問題啦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啦嚇，咁佢而家佢就話喂，佢直情係揾埋啲軍隊啊，即係布防喺呢一個 墨西哥邊境、啊， 墨西哥邊境啊嘛，佢話預佢啱啱佢就講啦，如果預著咧嗰啲難民掟石嘅話咧， 開槍嘛， 佢話有權開槍啊嘛。啊，咁所以都幾 激烈嘅， 係都幾激烈嘅，其實係。咁啊，即係你唔好，即係佢講到明，你唔好義務制冇。咁但係即係呢一招 work 唔 work 咧？咁就其實都好急啊，即係得翻幾日剩嘅就係 weekend 就會開應該禮拜一一定會有結果啦，係嘛？ 禮拜唔係星期二， 禮拜二 做總統選舉，星期三有結果。 係啦，禮拜三有結果。 港股會開心多兩日。 係啦，咁樣樣啦。咁啊，所以 咁我嘅估計就係 Congress 贏。 系 咁啊，開心 星期就共和黨輸， 係咪？ 咁就其實真係點啊？即係 個市冇問題咯。 stay 喺度啦， 冇問題啊，即係冇問題。 係嘛？即係特朗普未至 翻啦， 未至於某方面贏曬，某方面輸曬啦。 Democrat 咧，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做一個即係即係期望管理嘅，即係佢都話啦：，喂，呢個上次 Donald Trump 嗰個 poll 啊！即係令人哋大出意外啊！咁你今次咧，你會唔會都有咁同樣嘅情形咧？咁當然今次其實係佢哋自己本身 Senate 同埋 House 啊，佢哋自己本身嗰啲參議員、眾議員，咁呢、這個即係比較淡化特朗普嘅因素嘅。咁但係特朗普咧，即係其實佢嗰個發功咧已經蓋過曬所有嘅。咁而即係 你如果你又讲大法官之前嘅问题，任命大法官之前嘅问题，呢、這个都有啲因素嘅，因为喺 Taylor Swift 咧，呢、這个喂，即系讲真，你讲女性票真系好大镬。Taylor Swift 啊，直情喺一个月之前就同你讲啦，喂，即系我喺呢一个咩啊，佢自己所属嗰一州份啦、嗯，我唔记得咗咩州啦，好似缅因州定乜嘢，佢就话喂，大家出嚟投呢、這、一个Democrat 喎，系嘛？咁当然即系搞到特朗普好侥幸，因为原本佢 fans 嚟噶嘛，大佬啊，咁而家喂，连呢、這个喂明星都出嚟表态喎，大佬 啊， 啊，咁因为 咁啊，好多明星唔中意佢嘅， 离谱 啦，系咁，尤其系女性就其实系一面倒就唔中意 Donald Trump 噶啦。 嗱，我睇美国一个嘅好似我哋啲网上节目咁嘅，不过当然即系 professional 我哋啦，劲过我哋咧，叫 Young Turks。Young Turks 咧就系佢话我记得系上个月嘅月底咧，佢话个 spread 系去到12嘅已经。 咁犀利 噶， 即系个 poll 啊，咁佢就话咧，佢哋再细心咁分析咧，就话原来第一共和党嘅白人女性咧，特别系读过大学嗰啲咧。是不撑他的。 咁都好多。 是走失了很多。 都好多的。 他的忠实支持者呢就是拉到很近。 嗯。 即是说本来是他的即是说中学毕业啊白人的男性啊那些呢、就拉到去呢 ,58-42 那些咁上下。 嗯。 就由58-42呢跌到去呢即是紧到呢就是52-48。 嗯。 咁样。 嗯。 咁所以呢他就说玩完㗎啦。不当然我一睇 ,The Young Turks 啦。即虽然有百几万二百万人睇嗰啲节目、但系咧佢系民主党嘅嘅背景嘅、所以你要睇清楚呢样 嘢。所以 唔知佢坚定留系嘛，即系佢系咁唱佢系嘛，成个节目 系。咁但系我觉得特朗普咧今次对住 Donald Trump 咧，其实软硬兼施啦，软嘅。咁当然又俾啲科速你啦，系咪？即系喂。嗱，讲真，你系唔系都扑街噶啦？我揸住你咁多黑材料，咁如果你真系俾个面我嘅话咧，今次帮我一把咧，我之后都会放下你嘅。其实系，即系我谂呢个叫只眼看只眼闭，帮你送张，互相送张咧。呢、這个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出招出得太密啦。咁去到今个礼拜就搞埋呢一个叫做系福建嗰间咩进华啊嘛，系咪？咁等于系第二间咩噶啦？第二间中兴出事噶啦，其实系。 系啊， 系啊。 所以 咁，不过你要咁谂，特朗普就一定一啖砂糖一啖。 哦，不嬲都系噶啦，一定系噶啦，因为 即系佢呢个系佢嘅策略嚟。第一，佢会轰一轰你，等你咧就系乱晒阵脚。我记得其中一个谈判策略咧，即系我话我睇嗰本书就系点样咧。嗰条友咧去身谈判之铺铺咧都拍台走嘅，就轰到你班友仔咧都唔知点样应付佢。 系咪兄姐啊？ 咁跟住咧，佢走出去两三次之后咧，第四次咧，佢先系认真同你谈。OK，OK。咁但系你已经让晒道啦。特朗普系似系咁嘅。 系啊， 即系佢嗰啲系俾你估佢唔到， 心理战啊。 咁但系今个月台湾选举、地方选举有冇影响咧？即系大佬都惊个三万都选举。 唔系你之前嗰啲所有嘅不利因素，系会令到我哋所有嘅股民又好，香港人又好，系好灰噶嘛。 台湾嘅台，但系台湾。 喂，第一佢。不停帮台湾讲嘢，系咪？ 但我唔知道台湾 又发表呢、這、一个借呢一个嘅彭斯，发表嗰个差唔多系白皮书咁滞，对中国政策全面对抗， 直情系回应中国嘅白皮书噶。 嗱，中国嘅白皮书。 其实我上一次我唔记得讲一句咋，我话如果系全面对抗都好，要让步嘅一定系贸易战，因为嗰个系钱，嗰个系利益所在， 唔系意识形态， 其他啲都系意识形态，可以慢慢斗。我一时漏咗讲呢个 point， 其实我脑系谂到嘅，不过大家插插下就唔记得咗啦， 唔做咗得啦， 系咪？系啦。 喂，咁台湾会唔会影响咧？即系台湾股市都好紧要噶， 民进党会好大镬。我睇到， 我就觉得， 我都系睇到。 喂，佢股市又跌又剩啊，大镬。 系系，又系台南啦，系咪？ 喂，你谂下高雄，拉得好紧， 系啊。 即系我哋华民嘅董事啊，林佳龙嘅台中，本来系赢十几个百分点， 而家咧， 而家系倒输。我唔知係坚定流啊，因为而家不停嗰啲铺咧系咁出咧，又输边个 咧？输蔡英文定咩咧？ 我都唔记得嗰个叫咩名 啊， 大佬。 输股市啊， 输股市。 唔，台湾股市就 系 新低。 我哋讲紧选举啊，大佬。 唔系，喂台唔系，就系因为股市跌，台湾选民就觉得个经济唔好。 迁怒于 系迁怒于个地方选举，一定系咁啊，大佬啊。 唔系，我睇到民进党就系对所有从政嘅人系引以为戒一样嘢咯，就系喂年几两年前。仲喺一个咁高嘅位置里边， 好危险喎！ 喂，突然之间咪大佬连高雄、啊， 佢系咪系咩？ 高雄系民进党最稳阵嘅县市长选举嘅地头、 啊，水灾影响啊！ 唔係，我諗蔡英文嗰個嘅形象執政咧，都俾人覺得係唔係好得啦， 即係 好軟弱， 即係林鄭一樣啦嚇。 喂，美國佬已經不停幫你一把噶咯噃，不停幫你講説話噶咯喎， 係 不停同佢送秋波噶 喂，又話支持佢軍隊又話成啊嘛。 喂，你諗下，第一佢一斷交嘅時候，即刻召嗰啲即係斷佢交嘅。即係佢台灣交嘅領事，美國佬去召見， 訓話 做咗佢大佬咁。 嗯， 喂，軍售又繼續， 咪你仲話派軍艦過去 個海大位啊嘛？佢嫌你即係 跟住你諗下個領事館繼續大張旗鼓，即係所謂領事館啦 ，AIT 嚇，即係美國在台協會 係咪？ 係咯， 喂，所有嘢都係面對住中共嚟揼嘅喎， 係啊，所以。 系咪啊？即喂，佢真系 fit 到你晕喎，大哥！ 佢仲呢个海大伟仲讲到讲埋讲到话，就系话唔排除以后会即系台海军演啊嘛。 咪咯，呢个所以好紧要啊。 系啊， 所以我中国要跪低冇办法，我自己认为。 中国就其实消息好纷乱啦，即系如果你睇嗰啲咩咧大纪元啊嗰啲， 唔嗰啲唔好准啦， 唔嗰啲 唔系嗰啲佢就会话啦，有传政变咯。 唔系星期五，唔系星期一睇下习近平。开嗰个博览会，世博会嗰个演讲，佢应该会好具体讲点样将呢个改革开放，再开放。 佢呢个系佢呢个系 show 嚟嘅， 一定系噶啦。 佢证明到俾大家睇咧，我只系开放门户，即系大买咧，即系其实其他国家嘅嘢嘅，其实就 系咯。 咁啊不过其实就算欧洲都唔 show 佢啊，欧洲就系话，即系欧盟佢就系话啦，喂，你专心改革好啦，你唔好再喺度即系整色整水啦咁样。 咁如果入见完安倍，喂，佢帮佢赢咗个自民党总裁，但系安倍喂挂埋日本旗喺。天安门广场唔要埋个钓鱼台，喂咁啊点啫？我唔觉得日本人对中国有咩承诺喎。如果有嘅，喂，习近平唔会打电话俾特朗普嘅。 系， 所以呢件事其实系 有 影响嘅。 有啲估计咧就系话咧，其实即系呢一个中日即系首脑会谈咧，其实原来其实系习近平咧希望阿安倍做和事佬，因为其实咧 可能做咗都唔定。 就产经新闻咧，其实透露咗噶啦，就话咧就原来习近平咧，即系其实喺两个食饭嘅时候咧，就讲一啲心底话。一开始咧就大概就话你呢个咩自民党党员有几多啊？吓100万人咋？我哋有8000万人啦、啊，咁样样。 共产党员 系啦 ，OK。 咁啊，讲讲下之后咧，话风一转咧，突然间面色一沉，就喺度话啦。其实我真系好 Q 憎咧，即系我真系好反对呢个特朗普带头嘅，即系呢个单边主义噶咁样样。 边个讲先？ 呢个梗系习近平啦。 咁、okay、 当然佢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咧，就希望安倍就系咯，正扑街嚟。咁但系佢冇。 产经新闻出呢、 這个。咁但系佢冇讲。佢冇 睇个日经咧，嗰个英文嗰个。财经嘅评论咧，嗰阵时我曾经睇过一段，啱咁巧咧，佢就话咧，日本仔其实有警觉嘅， 系啊， 佢警觉系在于咩咧？佢搞完老共之后咧，搞埋佢啊， 梗系啦， 所以咧，佢今次咧，你应该从另一个角度讲咧，就系佢两个联手咧，就做场 show 俾特朗普睇啦，我哋两个联咗手噶啦，即正如之前特朗普咧系做场 show 俾我哋睇，或者俾老共睇咧，就系、是、喂。嗱，我墨西哥、加拿大，我哋搞掂噶啦， 攞翻嗰啲白金 我就孤立你噶啦，咁样。所以同樣道理咧，所以你睇啲國際政治嘅時候咧，就唔好即係太過單邊。 呢個就係 個問題， 呢個就係 一廂情願咁去睇個問題。 呢個就係合縱連環啦。 證明日本同中國一定傾掂一樣嘢，就係人工智能。 嗯， 因為習近平喺見完日本之後咧。就即刻出文就話要大搞人工智能， 係呢一個 應該係買咗日本人工智能。 因為佢而家佢話原來佢偷偷地咧，即係非常之低調地喺年頭咧已經搞個叫做係中國製造2035啊，係嘛？中國標準2035，係啊，中國標準2035就係其實係 之前有2025嘅喎。中国制造喎，咁啊系， 所以 其实就即系我谂佢可能系一个妥协啦，系咪？喂，2025太急啊，咁啊2035咯，咁但系佢2035其实佢具体啲佢讲嘅就系话利用一带一路嘅贸易路线、新贸易路线啦，就推出一系列嘅以中国标准为指标嘅一啲产品，其中当然即系 AI 咧， 包埋日本嘅， 系啦，即系 AI 当然系即系一样嘢啦，系啦，咁样样啦，咁 AI 其实对于中国嚟讲好重要，有两方面重要，喺经济上面重要。是要突破呢一个叫人口红利问题，即係嗰个叫做係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你嗰个人口红利用晒啦嘛，係咪？咁你 AI 可以取代一啲人力㗎嘛。第二 AI 喺大陸可以用喺維穩上面咧、 啊， 就真係好 Q 有用㗎。 鞏固個政權咯。 係啊，天眼就係做緊呢樣嘢啫嘛，其實或者 social 即係呢啲即係社會信用系統就係用 AI 嘅啫嘛，其實。 冇錯。 咁所以就中國一定係好重視 AI， 而呢樣嘢咧，其實咧， 日本 美國佬即係話喺 Bloomberg 之前就喺度成日話啦，即係2025問題咧，就其實係中美嘅核心問題。 High tech 嘛。 係啦。咁呢個科技戰爭嘅問題，咁而家即係美光事件咧，即係爆出嚟咧，咁即係美光搞呢個進化啦嚇，即係嘅事件就係話、喂大佬，你而家你偷我啲嘢同我競爭搶生意係嘛？係威脅到嗰個軍工體系嘅，即係呢啲供應商，即係美光啦，係咪佢哋生存嘅？其實即係。延伸落去，其實就係將喂，如果你喺在，即係你起碼，如果你話你自己自力更生冇問題，話 Q 之你，但你起碼唔好偷我嘢。咁所以點解講咗咁耐就係話唔俾你承諾唔好再偷嘢啦，係咪？咁今次嗰個讓步協議、讓步清單會唔會講呢啲嘢啦？再過兩個禮拜就知啦，係嘛？ 係啦，冇錯 咯，咁樣樣咯， 拭目以待啦， 拭目以待啦，咁樣樣咁、 okay, 就我覺得一定會有啲反覆嘅。我觉得一定有啲反 驳，系 冇 过程，点会 咁？所以 我大佬睇完长片啊， 而家就好难咁快就话究竟边个赢边个输吓？咁 其实咁样讲系冇意思， 冇意思嘅， 唔系赢输问题。 你其实个焦点系错晒， 有个 back through 咧，起码就系叫做系，有个突破先啦。终于肯接电话啦，系咪？咁、即系叫做埋单啦，计数啦， 好简单嘅啫。所谓贸易战嘅结束系在于不再利用嗱 ，definition 系咁，不是赢输。不再利用呢一个关税嚟大家打呢个 tit and tat war trade war， 冇错， 即系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啦。 咁啊， 咁呢个就已经系圆满落幕同埋结束噶啦。 最主要嘅问题， 其他嘢究竟系点样去再 慢慢倾， 再倾嘅话，慢慢倾啦。 最主要嘅问题就系中美冷战咧，就起码熄熄火先，因为而家去到冷战层面噶啦嘛。 但系唔系，我嘅估计虽然咗即系已经超晒时咧。佢就會轉咗去政治嗰個 part 嘅， 哦，一定會，呢、這個一定會 轉咗去政治嗰 part 嘅。所以習近平係頭痛嘅，因為佢不嬲都唔想開放政治啊嘛。佢打啲中產啊，就係想立翻嚟啲錢，唔想。 不過你見到中國個政策咧，其實從來咧，佢雖然有出白皮書，有乜又柒噶，但係其實佢從來都唔肯認呢一個係貿易戰，到而家都仲係講呢一個貿易摩擦，甚至乎 CCTVB 咧，佢都用埋呢個大陸 term 係咪？即係同呢一個黨咧係完全一樣嘅，即係呢 CCTVB 就係最中心噶啦，佢而家。都系讲贸易摩擦嘅，啊咁啊，即系你好明显你见到就系其实根本上都即系习近平都唔想真打咯，其实系、 Donald Trump 都唔系想真打， 咁梗系啦，两个都唔系想真打，关键时刻就大家倾电话啦， 大家痴心错配咯、最大嘅问题就系、醒啦 ，OK 好啦， 唔使半年风水老母呃你十年八年 ，OK 醒啦。 上集你有嚟做咩？叫大家买汇丰啦。OK， 好啦， 转头翻嚟， 转头翻嚟， 拜拜。 多谢龙总。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